罐松鼠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苏联音响。 你眼睛的双眸里，两个人的回忆，遇过之后更难忘记，忘记我还爱你，你不用在意，我泪也只剩刚好分离，我早已经来自故地，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刚刚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歌，周杰伦的黑色毛衣，很熟的一首歌。继续往下走，听到的是张靓颖的未曾相问。 若有落叶没入风尘，我在萧瑟中转身，谁说离别总是很沉稳，闭上双眼依然是我们，不愿忘却的寂寞，是我 真实的爱过，而你又是否还记得年少时候许下晨昏，蓦然回首，仍未曾相问。 姐妹淘，这是知心知己妹女生的好朋友，知己姐姐女生公好，姐妹说的也是闺中友，姐妹淘在心里说的互相，姐妹淘在家里住了更难的留住，姐妹淘是互补，更有不足不及之处，主动难去的就建议要求出了双方全是不能表面上解救而重唱，也让人不解释好而重唱，姐妹淘姐妹淘 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想要 思念却满意，见识了我眼。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王声，他的声音甜美高昂而不是温柔，这些特质使得他的歌充满了女人缠绵，而歌词当中对于生活的体验呢，又流露出了他理性的一面。接下来听到的歌《爱转了一圈》。 要走谁也拦不住，何苦一个人执着，对镜贴谎话人消瘦，去光阴惹人妒，爱转了一圈到下一个路口，你又隐隐往前冲，每一段痛彻心扉的付出都是珍贵的礼物，爱转了一圈到下一个路口，我勇敢往前冲，失去了一个不爱你的人，你应该感觉幸福。 对，这一首歌大概是莫文蔚刚进滚石的时候出的，当年的苏慧伦已经如日中天了，而莫文蔚呢是略显清澈的。这首歌对于我们来说是经典之处的一句歌词，来自有没有爱无所谓，有时情人不如一杯热咖啡，成为了鼓励人们积极乐观的一个传世金句。 我没有所谓，反正爱情本来就是飘渺的感觉，我有所谓，有种滋味是尝过再也追不回，和自己过不去，也求谁去爱你，我不过想付出，为何他要退出。

never see in you what I see. The little things you do to make me go crazy. I'm not crazy. You're perfectly perfect. Someday you're gonna see your beautiful this way. That your heart is gonna make me go crazy. I'm not crazy. You're perfectly perfect to me. 夏日里沉泪以后，看到美丽的景色。当你偶然回想昨天，四季悄然在流转。你曾有不平凡的心，曾有很多的渴望。当你仰望头顶蓝天，才发现一切很平常。

夜色再没有落幕，我在黎明的深处等你来要我共舞。随着旋律跳动的音符，我的愿回到最初，逃避我的无助。爱情是一场赌注，我赌上幸福，你选择了祝福，逼我低头认输。爱情没有退路，我更没有去处，太多感触，我选择了自我放逐。没有人陪着我跳舞，在这那凌乱的脚步，今夜就让我自己尽情释放孤独。没有人陪着我跳舞，在这那跳动的音符，一个人的孤独还有有谁会嫉妒。没有人陪着我跳舞，在这那凌乱的脚步，今夜就让我自己尽情释放孤独。没有人陪着我跳舞，在这那跳动的音符，一个人的孤独还有有谁会嫉妒。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刚刚的歌名字叫做独舞，演唱者是徐怀钰。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走，听到的是王菀之的酷爱。 无论怎得罪，你说我是负累，陪着我等于死去了无情趣，从前或现在当我是谁，你这一种伴侣。前夜一起睡，你却没廉耻，竟讲出口你怕受罪，完全忘记往日为何凌晨仍潮浪汽水。还到我对爱情已死心，贪高兴好心敷衍一下，却逼走你亲吻。我们这结局太不堪，分不出真假的爱恨。无谓爱太过度怕惊心，我估错这个世界得到教训，怎相信人命中怎么爱着你为人。立阵对你极善良，如若你肯想想我这样受伤，你会知爱情薄于披上，别怎安心可不改漂亮。怎想象共你而同享，多少很真托晚上，一转头前面后要分离场。还斗爱我对爱情已死心，贪高兴好心敷衍一下，却逼走你亲吻。我们这结局太不堪，分不出真假的爱恨。无谓爱太过度怕惊心，我估错这个世界得到教训，怎相信人命中怎么爱着你为人。真假的爱

还记得我们之间的流转，想念却像个无赖，没办法解释它的存在。他们总说天上晴空，一切都像走马看花，我们却都那么傻，等这世界来原谅。我还记得那些过往，被回忆越拉越长，你是否也想像我唱上这歌，像如果重来会怎么样，我们是否都已长大，我们却都很害怕重新让彼此受伤。我还记得那些愿望，从没有一点遗忘，快乐很简单，面对自己却很难。是的，我记得我依赖你的温暖，是的，我记得你手指间的柔软，是的，我还记得我们之间的流转，想念就像个无奈，没办法解释它的存在。他们总说脸上轻狂，一切都像走马看花，我们却不那么傻，等这世界来原谅。我还记得那些过往，被回忆越拉越长，你是否也想像我唱唱这歌，像我们重来会怎么样，我们是否都已长大，我们却都很害怕重新让彼此受伤。我还记得那些过往，从没有一点遗忘，爱那么简单，你的自己却很难。 歌曲《庆幸有你爱我》这首歌是收录在了蔡淳佳的《庆幸拥有蔡淳佳》的这张专辑当中，发行时间是2007年12月28号，是流行派别的一张专辑，在华纳音乐发行。 失去和拥有刹那的感动，人生有时候像一场梦，醒着的时候睁开了双眸，不如意的很多，朋友和亲人来的来走的走，反反复复寻寻觅觅，为了什么，要多少时间才能够了解，其实有你就足够。人生是没有定律的一种节奏，不如用心去感受，快乐的一刻胜过永恒的难过，黑夜过后就有日出。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创作才子方大同在音乐上有着与生俱来的一个才能，从他15岁的时候开始自学吉他，18岁的时候自学钢琴就能够显见，在香港乐坛也算是罕有的创作了 R&B 以及灵魂乐的一个创作人。2010年他首度代言和诺基亚手机一拍即合，携手打造的主题曲叫做《玩乐》。 如果你正在那条路，都是他迷恋的下午，这个世界有哪个路不会有种感触。如果你正好在成都，或是你家拉瓜瀑布，有人还是工作不足，铃声都会响出。 1999年，一部《新语戏院》火遍了梁山地，片中任贤齐扮演的聋哑人，杨宗桃和张柏芝扮演的女护士秋楠之间上演的一个人鬼情未了，被无数人奉为心当中的纯爱经典。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任贤齐的《橘子香水》。 摄氏37度，没有电话，没有窗户，寂寞的快要中暑。橘子的香味，恍恍惚惚的浅夏，出发与你都未冲突，沿着体味一路追逐，红着眼你忍住了哭。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

我的青春像那一去不回来。了千万次，现在轮到他们的子孙来唱。日月轮回依旧，花开花谢依然，多少青春继续不悔。地下埋葬的会只有付出的代价，是否我们已经忘记？黄花岗的灵魂，他们地下有知，能否原谅我们？刻下生命早已就爬上来，放下了明年还是一样开。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像那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像那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像那一去不回来。 彭佳慧《镜子里的我》这首歌呈现了他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宛如自传体的歌曲，由作词人施力为他量身定作。歌词里面悠悠地诉说了一个艺人浓浓的味道，体现了内心与流转而过的许多的人生画面。听了歌，故事未完还在续，而在历练的过程当中，后来被留下来的是翠流的精彩以及仍在的余味。 消遣香烟映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片厌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的那一面。 开灯的房间，让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着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摇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突然累了》，林俊杰的第三张音乐专辑编号89757当中的第五首歌，由林俊杰作曲，林秋离作词，2005年4月1号海蝶音乐公司发行的。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饭吃到睡了，我开车开到傻了，我看书看到腻了，开始怀疑我怎么了，说话说到吐了，我写歌写到疯了，我爱你爱到满了，天知道我又怎么了，不舍得舍不得被分手了，舍不得不舍得散了，心里的我心我都乱了，原来我只是突然累了，原来我不说了，原来我想着撑到哪，原来我不爱了。我却是怎么的爱你，吃饭吃到睡了，我开车开到傻了， 我看书看到腻了，开始怀疑我怎么了， 说话说到吐了，我写歌写到疯了，我爱你爱到忘了，天知道我又怎么了，不舍得舍不得都分手了，舍不得不舍得散了，原来我只是突然累了，原来我不说了，原来我想着撑到哪，原来我不只是突然累了，原来我不说了，原来我撑着撑到麻了，原来我不说了。